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你哋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香港特首李家超发表咧任内第四项嘅施政报告，个主题咧叫做深化改革，深系民生，发挥优势就同创未来。咁啊，十六个字咧就非常之长啦吓。咁咧就主要嘅重点咧就系鼓励生育啦。初生的仔女的免税额呢由一年增加到两年，父母呢可以享有26万元的额外的免税额，未来三年呢就增加15座接到资助幼儿中心，另外呢就是将居屋的600表配额呢就由4:6升至5:5，另外呢以前所讲的叫出售公屋的大计呢就已经是不会再推行了，就改行呢就叫长者的楼换楼和重建的公屋，是吧？未来的5年呢会公营房屋的建设呢那个数量呢会达到差不多是19万，咁呢就另外有好多呢我都唔见到话啲乜嘢嘅所谓嘅大手笔呢是话要改革嘅，是吧？收紧输入外劳，就加强呢打击黑工，咁另外呢就有一啲好争议嘅嘢，就係对于嗰个西九咁特区政府係要将佢呢係市场化，增加呢西九嗰啲呢嗰啲场地嘅出租啦，係咪譬如话鼓励香港啲画廊呢係搬入去西九啦，另外就係嗰说嗰啲艺术品增加呢个拍卖啦。咁但个重点呢就係建设呢个人民币嘅离岸中心，呢个虽然冇咁明讲，但咧就会加强发行人民币嘅债券同埋特区政府嘅开支咧，将个考虑咧系使用人民币嚟到支付。 如果香港特区政府咧带头支出咧系用人民币咧，咁就系个福音。咁最大嘅支出咧就系公务员嘅薪酬，就不如咧就由司局级官员同埋特首带头咧，下个月开始就用人民币咧系出粮先，跟住咧就系其他工商界同埋公共呢啲设施例如图书馆同埋呢啲医管局嗰啲咧攞亲纳税人出粮嗰啲公职人员咧，就下一批用人民币出粮。 嗱，呢方面咧，就算系呢个施政报告里边较为嘅重点啦，就影响咧香港嘅长远。其他嗰啲都系收收补补、湿湿碎碎，咁啊可见咧系一个警察出身嘅特首咯。我谂喺当前佢只能够系做到呢样啦，系咪啊，白生？ 咁啊，施政报告其实咧就冇咩特点嘅，我觉得今年。佢用3小时去朗读呢，我都唔知道究竟嗰啲议员呢有冇瞌眼瞓啦，又或者其实需唔需要。讽刺嘅係其实佢而家就强调成立一个 AI 嘅部门呢去进行呢个 AI 嘅研究同埋呢提升。咁但係正正呢佢就用人肉呢去朗读呢3个钟头嘅施政报告。我觉得呢个讽刺嘅地方就係呢一度。一方面就用 AI 呢去取代人。另外一方面呢就用人肉的读稿机器呢就去读这个3小时的施政报告。所以呢我都觉得呢我们分析的时候呢都要一定要极简和有重点。如果不是呢逐样跟他分析呢观众听众都觉得我们浪费时间。我觉得整个施政报告里面唯一值得讲下的就是他那个政府首长那个就是惩罚制度。因为正正呢其实出现过就在特区政府里面呢不是那些问责的局长，而是其他的例如常秘又或者是处长，特别是之前有关于物流处采购那些饮用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笑话，里面的供应商呢竟然是造假，而物流处的招标系统呢又剔除了那个要看他们的供应商的记录而降低者得，出现了这么大的缺失的时候呢，而物流处处长呢就没有任何的后果。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应及此，所以他设立了一个政府首长问责制，就对于相关的官员呢如果出现了这些失职的时候呢就会包括革职、惩处、 减薪啊等等各种嘅我哋叫虎头铡啦。咁啊，对于其实公务员嚟讲咧，系有嗰个更加大嘅压力嘅。咁呢点咧，当然如果从市民角度嚟讲咧，系乐见其成嘅，因为起码再唔系金饭碗啦，唔系咧就叫做乜都唔惊啦，又或者咧可以为所欲为啦。咁呢一点咧，我就觉得都系德政嚟嘅，唔可以全部都话佢唔好。但系对于其实一个更加大嘅层面，就系对于成个香港嘅经济同产业嘅发展咧。我觉得咧就乏善足陈啦，因为咧佢讲嗰啲全部都系有啲叫做画大饼啊。嗱，我粗粗地睇下，就系佢话推动呢个国际黄金储存交易、绿色金融啊，我都唔知咩嚟嘅。咁啊，金融科技、航空维修零部件交易，咁啊，电池回收啊，呢啲种种咧，其实讲出嚟咧都好似好劲咁样，但系对于成个产业，对于香港嘅 GDP 嚟讲咧，个贡献系有限嘅。咁而特别咧，其实香港一直以嚟咧都系单一产业嘅经济啦，就系靠地产去驱动啦，房屋嘅发展啦，啊，外来嘅呢个 IPO 嘅股票上市投资啦。咁对于其他呢啲咁嘅工业啊，或者系新科技，其实一直以嚟咧都系讲咗就当做咗。你见到喺科学园啦，又或者其他嘅数码港啊里面咧，嗰啲公司咧都系受到一啲譬如有资金资助之下咧喺度运作紧，而实际上能唔能够应用啊，同埋产生咗一个叫 GDP 咧，其实都系冇一个好完整嘅统计。咁所以其实喺一个大环境嚟讲啊，香港面临而家所成日所谓嘅外围因素啊，楼价下跌啊，产业单一嘅问题嘅时候咧，似乎佢都仲系未揾到一个好好嘅对策同埋咧香港嘅出路。咁至于嗰啲回收产业啊，嗰啲唔会系对于香港嚟讲系能够转型嘅。咁如果呢啲都系放喺嗰个施政报告里边讲咧，咁即系证明其实佢冇桥啦，陶生。 嗱，呢个施政报告咧，俾人一个字嘅印象咧，就是、一个字叫虚啊。嗱，呢个虚咧就真系唔知攞嚟用咩可以攞嚟讲。嗱，譬如话你一历年咧，你香港人嘅经验就一听到啊，呢个特区政府用两个字叫推动咧，你就知道咧系大镬噶啦。啊，我要特别又推动香港成为啊，系一个叫大中华或者叫大湾区嘅创科中心啊咁啦，呢啲叫推动。咁啊，几时啊叫推动完咧？推动成功咧？啊，推动香港啊！啊！呢个作为呢个国际仲裁中心啊，得咁你可以即刻揾个写字楼出嚟，系咁宣布啊！呢个国际仲裁中心，你即刻可以喺嗰个写字楼个办公室成立咧，你可以咧系即刻影张相吓，做一单新闻。但系会有几多啊国际嘅案件系攞嚟做仲裁咧？吓嗱，呢啲咧就唔会咧系由施政部嗰度决定得到嘅。嗱，呢今次又系由特首咧系率领啊。是推动呢个北都会的那个建设。嗱，呢个呢首先你就要推动咩呢，推动嗰啲地产商呢是投标买地先。嗱，已经有个意向书啦，而由意向书推动到啲银纸放落嚟啊，咁你嗰度中间推动得到几多呢，推唔喐㗎嘛。因为呢正如堂堂话斋，地产商系计数㗎嘛。佢睇到呢个北区都会啊，嗰个土地，你如果将来香港呢个地方有前景、有钱赚，你唔使推动，地产商都争住举手咧去投标，系嘛？如果佢觉得香港呢个地方冇前途，地产咧啊，房地产未来咧系唔会有咧大幅度咧系呢个飙升啊，佢咧你揾把枪指住佢，佢都唔会推动。每年咧吓就殖民地时代开始啊。啊！嗰啲官地嘅拍卖，你知使唔使推动啊？长实啊，新鸿基啊，新世界啊，吓嗰啲咧，代表啊走嚟举手啫，举手系唔需要推动噶嘛，吓只要咧你由个拍卖官咧个底价吓啊几多钱几多钱啊，只要啊嗰啲地产商觉得有得玩啊，佢会抢购嗰幅地咧，就唔使你推动，佢自己都会举手一口一口价咧系加上去。等于咧拍卖行拍卖古董啊，一幅毕加索嘅油画，系使咩任何嘅政府啊，系纽约市政府走去推动啫。嗰度个苏富比啊，个拍卖官自然咧系每一季系将嗰个拍卖嘅目录啊系寄出去 俾嗰啲咧潛在嘅買家同埋嗰啲熟客嗰啲人自然走嚟啊，去搶購啦，咩唐三彩啊、啊張大千啊呢啲啊，從來未見過政府咧就係推動，譬如話啊名畫同埋古董喺蘇富比同埋佳士得嘅拍賣喎，你覺得推唔推動得到咧？係嘛？譬如政府去推動香港嘅電影業係個進一步嘅發展啊，咁好簡單啫，你咪攞錢出嚟啊，增注資嗰個電影資助基金咯，係嘛？咁然後咧就啊嗰、那個啊批准啊嗰啲嗰個劇本啊導演啊嗰啲咪又另一個咧嚇嗰個委員會去做啦，係嘛？咁所以一聽到呢個推動咧就大鑊啦。喺殖民地時代咧，香港咧不嬲都係個小政府大市場。小政府嘅意思係政府乜都唔需要推，政府咧就營造一個有利於資金啊個投資環境，咁就得啦。嗰啲錢自然啊，你攔都攔唔住湧到入嚟啊。好似咧就十年前啊，使唔使特區政府去推動大陸嗰度 CEPA 自由行？嗱，不如你而家咁啊，嚇叫中央人民政府推動多啲錢落嚟啊，推動多啲咧巨款落嚟啊，係買樓啊，有啊。有香港的政党咧，系近几个月啊，向特区政府要求系建立一个咧叫中港嘅购房通。嗱，呢个特区政府陈茂波咧都讲过，系非常之有意愿啊考虑，但系你推动唔到嘅。呢个要大陆啊系批准先得，系咪？嗱，呢个咧中国嘅港澳办咧主任夏宝龙咧系曾经讲过，香港有求就祖国必应，最重要嘅如果。你今次想到香港最快死起死回生的经济呢，就是公布一个好消息，就是中国方面已经批准由香港特区政府两地建立一条购房通的渠道，就是大陆的热钱涌入来买楼。这些就是实牙实齿，是最实正的。那有没有呢？当然没有啦。点解冇啊？因为你香港有求，中央不答应咯，祖国啊系冇回应咯，系嘛？好简单，因为俾你整条沪港通啊，咪即系等啲民企啊、各地啊、啊神秘嘅地下资金啊，咪拎埋咪出咗嚟，用个港币晾一晾啊，套咗现咪走资咯，系嘛？将来释永信啊嗰啲钱啊，啊少林方丈啊，啊就唔使啊咁狼狈吓喺个国际机场嗰度啊。是带着啲钱走人俾人拉啦，超前部署咪可以购房通啊，喺香港买楼啊。但系咧，而家你要就算有钱啊，叫啲大陆人嚟香港买楼都唔买啦。输入优才计划啊，特区政府公布喺香港买楼嘅嗰啲咧，大陆嘅优才咧，只系得17%，其他70%+嘅人咧，都系喺度租屋。咁可见咧，嗱，你不如你试下推动啊，香港嘅优才计划，嗱，你落咗嚟之后。推动他们是买楼置业，不要租那么多，你看看推不推动得到呢，是不是？所以呢用这样的角度去看整个特区施政报告，政府只能够亲自做的就是那些很湿碎的事情。譬如那些长者可以加强这个癌症筛选，是那个身体检测，这些你做得到的，是吧？因为这些很细微，譬如说准许那些餐厅俾呢啲咁嘅宠物啊，带啲猫猫狗狗入去，嗱呢个咧推动都好难噶。啊，虽然咧你话你可以更改法例，之但系咧啊，每一间餐厅咧都由老板同埋经理自主噶噃，佢仍然可以禁止噶噃，系咪？如果佢话本店咧，对唔住，因为地方咧屈质浅窄，同埋最近咧系俾啲顾客咧走去投诉，话我哋嘅食物咧系唔够卫生。啊，所以咧仍然不准咧啲顧客咧係帶貓狗咧係入店，係咪啊？咁你而家係咪話咁食環署啊整張罰單俾佢啊？話佢犯法咧又唔係，係嘛？咁所以咧准許帶貓狗咧係入餐廳，呢啲又可以由政府嘅特首咧係放落施政報告咧，呢啲係好可笑嘅事嚟嘅，係嘛？人哋西方啊、歐洲啊好多地方咧都已經。呢啲唔需要政府去提嘅，系民间咧系自己协调嘅，系咧。如果你个民间咧有一个爱护动物嗰种咧文化嘅风气嘅话咧，啊根本唔需要咁大件事咧放喺个政府部施政部门嗰度讲啊。所以咧叫虚，第二咧同埋轻啊，就咧觉得轻飘飘啊， 吓薄切切啊，吓轻飘飘啦，唔系佢个数字字数唔够啊，系啦，根本咧系细细翳翳啊，湿湿碎碎啊，系无证可施啊，系嘛？哦，所以咧叫虚同埋轻，系嘛？同埋咧吓嗰个格局咧就咩？就叫细啦，细啊，系嘛？咁啊细好过大嘅，咁既然你做唔到嗰啲嘢，你仲吹乜嘢啊？啊，好似林郑月娥啲施政报告乜嘢，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啊，而家实现到啦，咁结果点咧？就内出血不止咯，系咪啊？至于呢个北区都会啊，喺呢个咧已经咧系吹大咗个头啦。咁你话点样嘅领导唔需要再讲啦，系咪啊？你只要喺个施政报告嗰度报告一下，北区都会啊，系现时有几多钱到咗，吓有几多房地产啊，吓嘅呢啲财团咧吓。是认购了几多少，将会是几多个方向，那你不需要用一些很虚的字眼，说政府将会加强的支援，这些不用说的啦，有钱到买了地，那你那些大陆说真三通一平，难道你不会起修桥起路吗？这些用不用列入施政报告里面当件大事来说呢？这些其实是常识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钱要到了，是那件事动了之后你才会是这样做，是吧？所以咧，唉，真系都唔知点评论啊，好，我唔识得评论啊，真系。 都有嘅，首先咧，陶生，我都好同意啊，嗰种细埃啊，同埋琐碎咧，嗰部分咧，我觉得都唔值得讲啊。例如嗰啲仔女嗰啲生仔嗰啲优惠啊，或者系嗰啲内地生嗰啲比例加咗，嗰啲湿湿碎碎，根本对香港嚟讲咧，唔会有大嘅改变。嗱，我哋先从个题目去睇先啦，十六个字啊嘛。深化改革，关注民生，发展优势，共创未来。其实不押韵，亦都冇文采嘅，只是咧将一些我哋叫做平铺直叙嘅啊，讲到闷嘅呢啲咁嘅大陆式官腔嘅字眼摆落去嘅啫。嗱，一个施政报告，其实你从佢嗰个题目开始，你已经知道究竟呢个内容咧系有冇我哋叫做值得留意嘅地方。而家你呢十六个字咧系。完全是官腔之余呢是没有内容的。嗱，关注民生，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一个政府唔关注民生嘅，咁何来系一个施政报告呢？而发展优势我亦都睇唔到。香港本来就系一个呢特区同埋国际城市。呢、这个优势呢是正正系特区政府自己摒弃咗嘅。跟住呢你就话而家要发展呢个优势。而共创未来呢，呢四个字呢就同世界和平一样，就系讲咗等于冇讲。所以呢十六个字咧，其实系虚嘅，正如你所讲。嗱，我唔好话净系批评啦。譬如话，其实中国文字咧博大精深，其实有用四个字嚟讲，已经好多个成语啊，或者典故啊，可以借用啦。我随便讲啊，唔系话一定施政报告啊。譬如你话用一支有一支酒，我睇日本，我见到叫上善若水或者上善如水，咁已经系一个咧啊，当然系一个。一个好经典嘅四字词啦，咁里面含有个字眼系咩？就好似我哋以前讲过2019年嘅 be water 一样，就系你做人啊，或者一个国际嘅城市啊，要有嗰个灵活嘅身段，喺西方同埋中国大陆嘅所谓角力之间咧，我哋要能够自处。嗱，就算你唔讲到白啊呢四个字啊，都令到人咧有一啲叫做言外之音，或者心里面知道咧未来呢条路要点行，系嘛？咁又或者其实咧。你唔用呢啲嘅，譬如火中取栗咁啊，如果你夠膽用呢、這個，咁亦都明白喎，就係講緊話啊，你就喺呢個艱難嘅環境裏面咧，就係、是、偏向虎山行啊，可能咧正正係亂噏，就叫房地產裏面而家嗰個咁嘅環境咁低迷嘅時候咧，我就正正要振興翻呢個房地產，無論係通過投資移民又好，減個印花税又好，或者係呢、這個唔再賣地又好。咁呢个就係一个整体嘅 philosophy， 即係个大方向，令到人呢知道未来嘅政府嘅方向係唔怕艰难嘅呢类咁嘅方向。咁仲有佢我举另外一个例子，譬如话以前有一套日本嘅电视剧叫做板上之云。咁四个字呢其实我初来睇都唔知㗎喎。咁后来睇完套戏就明啦。里面就係讲緊呢三个日本嘅年轻人就喺大正嘅年代嘅时候点样喺明治维新之后呢去贡献佢哋个国家，令到个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板喺日文嚟讲咧，就即系代表梯级。板上之云咧，即系话喺个梯级顶上边见到嘅云，咁就代表咧，即系平步青云咁嘅意思啦。即系话咧，一个青年人点样由 学习去到啊报效国家的过程。咁呢四个字咧就好呼应到个内容啦。咁其实即系我点解讲咗咁多个例子咧？即系话其实我可能我真系符合呢个警察特首嘅啊呢啲咁风格啦，就真系唔高深，同埋咧好直白，直白到根本咧就冇内容嘅。虚词嚟嘅，呢十六个字讲完之后，你都唔知道你呢个特区政府咧，其实带领去你任何嘅方向，究竟呢餐咧系呢个究竟食西餐定食中餐啦？究竟 fusion 啦，定系究竟系呢个家常小菜啊？你都分唔到嘅。就总之就话俾你听啊，呢个各色美味尽在于此。咁究竟系咩嚟嘅咧？如果我系一个香港人或者我系一个投资者嘅时候，我都唔清楚究竟香港而家未来究竟呢个政府嘅走向系乜嘢，里面嘅小恩小惠啊，对于民生里面嘅一啲嘅措施，根本对于成个 GDP 同埋香港嘅企业转型嚟讲啊，系冇用嘅，系咪？ 吓，佢湿碎得嚟咧，今届啊，佢呢个施政报告一个特色就系叫婆妈，系嘛？嗱，婆妈咧。啊，就系点咧？嗱，譬如话叫推广家庭友善，就继续通过好雇主约章，鼓励更多雇主实施有利育儿嘅家庭友善雇佣措施，系嘛？嗱，另外就系、是、加强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啊，就系、是、扩充在校课后咧托管服务咧系前一个计划，咁仲有咧叫提高孕妇并便利。提高孕妇便利，即系嗰啲女人大咗肚，因为佢而家想谷生育率，系嘛，就叫提升妇女咧喺孕前、产后、产前、产后嘅健康教育同埋服务。咁啊，呢啲咁嘅嘢喂，吓喂，一个女人如果大咗肚，系嘛，我当佢有老公咧，整大佢个肚啦。呢啲咧，吓个孕前、产前、产后啊，吓嘅健康嗰个资讯咧，佢使唔使特区政府走去教咧？系嘛，而家有网络噶嘛。有 ChatGPT 噶嘛，系嘛？啊，有呢个 Wikipedia 噶嘛，系嘛？嗰啲大个仔大个女噶啦嘛，吓妇女孕前、产前、产后啊，嗰、那个健康点照顾啊？如果你系个新抱啊，嗰、那个家婆都会教啦。哎呀，家嫂小心啊！你而家有咗啊，行路咧唔好跌亲啊！嗱，要煲啲汤水啊！嗰、那个锡嗰个新抱啊，嗰、那个家婆咧系自然会提供吓、自己个新抱嗰、那个。孕前、产前同埋产后嘅健康啊，吓、那、嗰个指引呢啲咧，好多代咧系传落嚟嘅。哎呀呀，唔好喐动啊！哎呀，喺个墙都唔好打口钉啊！咁样风水唔好啊！咁呢啲咪妇女孕前、产前、产后嘅健康教育，呢啲唔需要特区政府婆婆妈妈喺一个咧施政报告嗰度，系咪？你系咪谂住拨款咧？啊，点样加强教育咧？系嘛？系咪就香港电台啊？系咪开多几个节目啊？系请嗰啲咧？加唔系加计会啦吓，系请呢啲咧就系、是、呢个特区政府嘅妇产科医生啊，系嚟到做主持咧，同埋接受提问咧。嗱，呢啲系咪？我觉得婆妈系好好笑啊，系嘛？啊，呢啲喂冇办法啦，佢呢个叫方针大政咧，就系、是、鼓励生育，系嘛？提高呢个咧。香港的生育率嗱嗱呢啲鼓励啊推动啊呢啲即系话口水咯系咪？好啦，另外咧就系啦，佢要加建呢个北都大学城，推广咧就叫留学香港品牌系嘛？你睇到喂，唉呢啲嘢留翻俾咧香港九间大学。当然咧，你而家话要好多嗰啲写字楼啊，原来嗰啲酒店啊系冇客嚟，咁啊特区政府准备咧系出钱。系将呢啲酒店咧系收购，然后咧改建为大学宿舍。嗱呢度咧你就自己要即系行路咧，你自己要睇定啦。你而家大陆啊，又系咪有咁多学生咧系要涌嚟香港嗰度读书？系嘛，嗰啲假学历嘅问题，考试咧系请枪嘅问题，系嘛？咁咧就读完之后咧，跟住会点？系咪留喺香港？嗱呢啲咧每一步啊，其实系一个。自由嘅社會咧，你都信得過呢啲教育機構，佢哋自己會做噶啦，係咪啊？咁所以咧就嗱，你睇睇咧，係咪比較係即係輕飄飄咧？係嘛？鼓勵生育，你個城市有前途啊！個個出嚟覺得有希望，你唔使叫啊，都會生多幾個啦，係咪啊？ 啊，喺殖民地时代个家计会啊，啱啱相反，叫你香港人唔好生添啊，两个就够晒数啊，生仔也好啊，生女也好啊，系嘛啊，惊住生坏肚啊，嗰阵时系惊，而家咧你系鼓励，叫你咧系快啲生。嗰阵时嘅家计会咧就是、政府干预嘅行政手段吓，包括咧提供呢、這个安全套啊等等啦，呢啲咧其实喺嗰阵时系好湿碎啊。就睇唔到咧，话要咧咁大件事喺呢啲港督嘅施政报告度讲噶咯，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唉，真系喂，都好值得同情嘅。咁喺咁嘅情形之下，我问你大陆啊，要整条购房通，搭条水喉落嚟，你又唔肯？呢大事嚟讲，特区政府系想做嘅，系嘛？咁你大陆嗰处咧系做唔到啊？香港有求咧，系祖国必应咧，呢度应。到啊，应唔到你咪争取咯，系咪？你派人上去游说啊，衰到佢肯为止啦，系咪？揸住呢八个字，你叫佢找数咯，系嘛？冇呢条咧，其他咧全部都系我都唔知啊，系配菜啊，定豉油啊，胡椒呢啲系个台面嘅豉油、胡椒粉啊，同埋糖嚟嘅，呢啲咧就连嗰啲配菜都未系，我觉得系咪啊？ 其实就开咗个题目就答唔到咯，因为你头先你讲到啊嗰、那个购房通又好，而家佢将嗰个投资移民咧由5000万减到3000万又好，嗱、其实背后系讲紧一个叫人口政策，其实讲咗好多年嘅，每年嘅施政报告咧，我都略摸有提过呢个方向，因为咧你去决定一个城市嘅人口组成或者系佢个质素咧。是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根基来的。不是讲你刚才那些小恩小惠湿湿碎碎的东西。譬如你面对人口那个老化，那你需要多些年轻的人口。其实在西方很多国家都是，包括某些的譬如日本啊这些国家都是会有。那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你咪引入外劳之余，其实你可以吸引更加多的年轻人口呢，例如 working holiday, 即是那些工作假期。你亦都可以咧开放俾中国大陆嘅各省市，而家咁多嘅青年人喺中国大陆冇工做失业啊！有人开玩笑话嚟香港洗碗都20000几蚊一个月，佢哋咧真系做一世人啊都揾唔到呢个价钱。咁你咪可以大胆地啊进行呢个人口嘅成分转变，你唔好话啲叫换换血，咁你咪开放俾全国咯。但问题你喺呢个香港特区，你冇咁嘅决策能力啊嘛。你开放你哋家爷都唔俾你啊嘛，因为点解啊？因为佢惊啊，中国大陆嘅优秀嘅年轻人口，又或者其实佢哋嗰班咧，其实想带钱走嗰班人咧嚟晒香港，咁嚟晒香港之后咧，咁中国大陆嘅更加内卷啦，里边咧更加冇人生仔、冇人结婚、冇人买楼，咁呢个其实牵涉到咧成个中国大陆啊，将香港嘅定位，咁一路以嚟咧，大家都知噶啦，香港嘅定位咧。除了是白手套之外呢，就是一个外汇的中转地方。无论是 IPO 上市啊，又或者通过一些外国国家用人民币结算完之后要来将在香港将人民币又变回美金啊。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奈何呢，其实对于香港那个在这个他们自身啊那个发展上面呢，其实中国是没有一个定位给你。亦都唔想有一个好清晰 冇咧，而家根本同你甩勾，唔想再讲多，费事同你讲。咁所以呢个施政报告呢、這个你都睇得到噶啦。啊，喺一个咧所谓阿爷唔系好多再睬你嗰个大前提之下咧，系自己喺度玩下泥沙啦。例如话系由政务司副司长领导一个叫咩咧？叫设立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你听呢个机构个名系咪一个虚字啊？叫做社会高龄化，佢有咩对策咧？有咩工作咧？就系、是、针对啊，我2046年香港65岁以上嘅人口将会占整体人口嘅36%。咁呢个工作组名下咧有几大范畴？第一就是、安老措施啦、医疗啦。嗱，呢啲医疗啊，老人家嘅医疗啊，本来就系施政同埋正常拨款啊嘅一部分嚟嘅，系嘛？咁啊，为老人家系咪咧叫做建造房屋啦？吓，仲有文化康乐啊、乐龄技科技啊，同埋呢个叫银发经济。嗱，银发经济本身系一个大题目嚟嘅。咁如果你喺纳入为设立 嗰个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呢，銀髮經濟呢個名詞咧，係大過叫對策同埋工作嘅，係高過嘅。因為咧，經濟係指一個叫 economy， 同埋銀髮經濟咧，你要推動同埋實現咧，你聽住叫經濟啊。啊，咩叫經濟？係要市有市場先形成經濟，下邊啲人咧，你要投資先形成經濟。投資咗有利潤之後咧，先形成經濟。銀髮經濟如果有錢賺咧，就唔需要特區政府去推動啦。嗱，譬如話啲而家你睇下荷里活啊拍嘅電影，嗰啲電影咧全部都係咧係俾嗰啲細路仔去睇嘅。啊 F1 啊嗰啲戲啊，呢個 Brad Pitt 啊，同埋咧講跑車嘅係咪？咩哈利波特第七八集啊，都係俾青少年睇嘅。美國隊長嗰啲唔使講係咪？咁你話？电影公司会唔会啊？系揾几个金草演员啊，吓嚟到做主角啊，然后咧拍一套叫做咧系适合银发啊电影市场经济嘅电影咧，吓唔需要特区政府去推动噶噃，吓有一套叫做破地狱咧，里边自然咧会起用啊一个叫做许冠文，另一个咧就叫秦沛，系嘛？啊呢两个咧。唔好讲老人家啦，系嘛？即系呢个成熟啲嘅人咧，系去做呢个主角同埋配角，系咪？咁但系咧，香港电影金像奖咧，本来啊嗰个热门嗰个男主角得奖人就应该系呢个许冠文，但系又冇俾到啊，冇俾到，咁系咪对于一个叫银发经济里边啊嗰个叫以长者啊系为重点照顾啊嗰个电影啊？那个市场推动得不够呢，这些没得推动的。有得赚呢，那些钱不推呢自己都会动咯，是吧？咁另外嗰啲咧就係、是、研究院研究課程嘅超額收生自資學額嘅上限啊，呢啲呢係咪，唉都唔知点样呢去评论。不过睇到呢，即系都睇到呢个特区政府而家个处境嘅，系嘛？你走系闹啊、批评啊，我觉得咧都而家都冇乜嘢意思啊！吓，佢又可以做到啲乜啊？到而家到底可以做到乜啊？ 嗱，仲有一条咧，就叫推广啊香港嘅文凭试在国际上嘅认受性，呢条都几好笑。即系香港嘅文凭试，即系 DSE 啦 ，DSE 喺国际上系英国啊、美国啊、澳洲、加拿大嘅大学有几认受啊？啊，请问你特区政府点样去推广咧？系咪透过驻华盛顿啊、伦敦啊、香港特区政府嘅经贸办啊，系派人去英国啊、伦敦啊，同埋耶鲁、哈佛各大学啊？是举行讲座，是会见那里的教授啊和讲师啊，是告诉他们香港的 DSE 呢是很有料的。是吧，这个推广认受啊，是认受你几多，这些完全啊那个主权在西方大学和其他的教育机构那里是不到你去干预的。你走去推广啊，讲到口水都干。人家 Donald Trump 一个政策下来要制裁啊中国的留学生，香港啊以后的留学签证是归入为中国一个大中华是去限制，那你推广啊用尽饮奶的力啊都没用啦，是吧？这么多年来香港一些国际学校呢现在就用一个叫 IB， 是吧？ IB 这个市啊我未见过任何的外国政府啊，瑞士啊、阿根廷啊，这些据说是这个 IB 国际市啊个总部所在地。我未见过他们派任何的官员来香港推广，是吧？但是香港那些名校啊自动就会开 IB 班的咯。请问怎么推广呢？怎么推动呢？你一听到这些推广推动鼓励呢，个心啊是不是凉了半截先呢？ 所以其实现在施政报告呢，我觉得在个即是媒体上面的报道呢，都现在只限于照字搬字。亦都冇乜人出到嚟咧批评嘅，因为咧第一好似你正如你所讲，批评都冇意思， 再远咪远对抗。 系啊，第二就将你标签做远对抗，甚至话你似黑暴，系嘛？咁讲嚟做咩啫？系嘛？咁各国人都自求多福啦，啲行业嘅都会靠自己啦。如果仲靠政府嘅支持啊、补贴啊，咁我谂你谂都唔使谂噶啦。今时今日， 仲有一条你睇到叫探讨与内地互认副学位嘅课程，叫探讨啊。喂，探讨呢样嘢就连推动都唔系啊！喂，探讨好心你唔使讲啦， 你呢个叫施政报告啊，施政嗰个施字就系叫实践，叫施啊嘛，系嘛？行动啊叫施啊嘛，喂，探讨啊，探讨内地互认副学位，即系香港啲副学士啊，啊嗰啲咧，阿董啊已经啊开办咗，个副学士毕咗业。啊！就咧，大陸咧係承認，咁你點樣樣咧？係要大陸有關單位會承認尊重香港啊？嗰啲大學嘅副學士嘅畢業生，叫佢哋去大灣區嗰度做嘢啊？叫啊大陸嘅叫石岐啊、中山啊啊嗰啲地方有關部門啊啊嗰啲共產黨嘅機關咧，請多啲香港嘅副學士畢業生啦、啊，咁樣啊？定係叫啊大陸嘅民企啊啊請多啲香港嘅副學士啊？啊，副学位嘅毕业生啊，系入大陆嗰度就业，乜点推动啊？啊，点样研究啊？啊，佢觉得佢 interview 你之后，觉得你普通话非常流利啊，好醒目啊，啊，玩电脑啊，系嘛，系玩 video game 啊，叻过大陆嗰啲后生仔，佢自然会请啊。啊，点样呢度去研究啊？系嘛？唉，所以咧睇到真系，我觉得两个字都几可怜啊，系嘛？即不忍苛责啊，系嘛？林芝姐就可以分析。系嘛闹咧就无谓闹啦，我都劝啦，嗰90个立法会议员咧睇完都唔知点评论都好啊，系咪？咁跟住做嗰啲电台啊，啊以前嗰啲市民啊，啊以前啊，系嘛曾荫权做特首嗰阵时啊，系嘛咪走去个电台嗰度啊，系直播嘅，接受啲市民打电话入嚟投诉，而家佢敢唔敢啊？市民敢唔敢打电话入嚟？嗰啲清晨嗰啲评论节目啊，喺嗰度咧闹呢样批评嗰样啊？小心喎、啊，系咪有一条罪叫软对抗？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欢迎订阅，下一集再会。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風雲谷嘅訂閱人數已經超過咗40万啦！感激海內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為咗回饋大家，我哋已經進一步加強風雲谷嘅內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 Sir 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呢啲香港特区嘅政府嘅高官咧，佢哋最大嘅特征就系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喺度讲一句。冇一個值咁嘅錢同埋值咁嘅身家，而家就係水退嘅時候，個個都冇著褲。呢個咧係 Empress 啊，啱啱籌謀要起嗰陣時候，我已經喺光明頂嗰度咧做咗幾集。我話你起咗嚟一定係嘥錢，因為冇人會去睇。喺殖民地時代啊，呢個英國佬咧係從來冇喺香港扶植過藝術教育。嗰啲咩現代藝術咧、抽象畫同啲中國人係兩個世界啊，係嘛？啊，周聰咧唔係咁簡單嘅，唔係話而家一般人講咧，哇，淨係睇佢後邊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齊合作啊，啊，做過幾套電視，嗰個完全唔重要。喺大約4-5年前啊，我同你一個訪談嘅節目，曾經咧，你話俾我聽。是想約個周聰出嚟做，但係咧佢又推咗。佢推嘅原因可能咧係因為佢知道有份訪問嗰個叫陶傑啊，我小人之心諗啊，所以咧佢覺得唔係好舒服。王晶咧就係、是，其實我冇得罪過佢啊，甚至係透過劉天賜咧係見過佢3-4次，無啦啦咧就攞我咧嗰啲風雲谷或者嗰啲言論嚟招呼話陶傑呢個人咧寫散文文筆係唔錯嘅。但他是不懂电影的，而且萧若元久不久也在爆娱乐圈的料，当然方日华小姐的作风在影圈里面很多人都有看法，但你呢确实王晶说得对，他是你的恩人，当你一个人在私底下有恩于你的时候，即使他一个社会公义之中是好友是纷争，他去了世你就算评论他怎么都应该口下留些情，